初一我做十五，你是火星我是地球，碰撞之间各自亦有各自的浅秋。你做初一我做十五，注定冤家合到最后，两大高手笑着踢斗，看谁先出手。你做初一我做十五，你用火水我用电油，庆幸双方各自亦有各自的。 创作过无数脍炙人口大热歌曲的郭伟亮，因为在1999年为陈奕迅写的一首曲子《幸福摩天轮》开始广为乐迷熟知。郭伟亮经常集作曲、编曲及监制于一身，刚出道时为了要快速学习歌曲监制的技巧，便组了组合出唱片，包办专辑的监制部分。组合解散后，他已全身投入幕后的工作，为不同歌手作曲及担任歌曲监制。接下来让我们欣赏郭伟亮和他的妻子叶佩文一起演唱的这首甜蜜的《幸福摩天轮》吧。 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，散落之处仍然会笑着看，人间的跌宕默默仍松动，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，幸福处随时闻到星空，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家金培达参与了多部电影配乐的工作，为两岸三地诸多电影如